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大军阀开始啦，嗱咁咧，即系今日礼拜四啦，系咪？咁就嗱，宣布一件事情先，咁就咧，今个礼拜咧系我哋最后一个礼拜嘅礼拜四嘅大军阀。 咁好？ 系啊， 我成日都想等星期五喎。 系啦，咁我哋就下个礼拜，因为其实我呢啲牌咧就转时间咧就转得好密下。咁就下个礼拜呢我哋再转一转，就係、是、其实係 一个新嘅时间表， 一个新嘅时间表。咁正正就係因为呢我哋解决咗时间安排嘅问题。咁我哋炉炒花生呢如无意外呢就可以复播嘅。咁听晚就索记再 confirm 一次啦，咁样。咁因为其实本身即係都係要佢配合到咁样调期，我哋先至可以复播返个炉炒花生嘅。咁至于就係话琴日就有人开始讲我哋自己本身嗰、那个即係花生台个财政问题，咁我哋留返节目最后尾再讲啦，係咪？我哋讲个正经嘢先，好冇？咁就嗱阿土伯，咁你上个礼拜就唱晒淡风啦。 我话九成 嘅呢、這个阿杨岳桥咧就死 Q 硬咁滞啦，咁啊即系咁佢又真系要多谢你啦，因为你出名系灯神嚟。 喂，唱足两个礼拜大佬， 话俾你听， 系 我呢个系战略嚟嘅， 系咪你有战略？ 喂，如果话俾你听赢紧梗系咪投票啊？ 嗱，即系呢个又系你嘅阴谋嚟。 喂，大哥，你傻噶？喂，明明系好稳阵，你都话俾佢听冇事啦。 系 你问一下啲人啦，我星期五打咗俾人。中聯辦放出嚟嘅消息，冇問題，楊岳橋。跟住我再 verify 一下，佢嗰日周浩鼎喊，我就知冇問題。你問下曾國峰啦，我星期五中午打俾佢，我話我收到個風，佢冇問題，定啲嚟。 即系阿楊岳橋冇問題 ，OK。 咁但系我星期五我已經做完節目啦，大軍法係咪？咪就算我真係收到呢個風，星期四嘅中午，我都唔會喺星期四晚講嘅。我一样会系维持嗰四字词语，就系叫兵凶战危。 唔系，但系事实上真系好危，因为其实系赢嗰一万票啫嘛。 同埋 系咪？ 我后屘我谂啊，嗱，嗰个人话俾我听，点解冇问题咧？ 嗯， 佢话第一，佢哋有做内部调查。 边个人嚟噶？ 你唔好理啦，即系呢个系佢话系中联办。 系 中联办嘅盘算就系咧，第一点就系话，从来其实立法会补选咧，我哋系冇赢过嘅。所以我哋冇期望，更加冇失望。第二，佢真係做咗调查，其实杨岳桥係长时间里面，尤其是最后尾嗰个礼拜都係 hedge 嘅。 嗯， 你问下曾国凤啦，佢经理人嚟㗎嘛，屌我通知咗佢啦，係咪星期五。 OK。 第三呢，佢就话因为周浩鼎其实个表现係唔好嘅，係救唔撚到，即係烂泥扶唔上壁啊。 但 咁跟住我，我唔記得星期四定係星期五再睇佢喊嗰段啦。我覺得，我覺得佢就已經係好危 嘅。哦，可能佢真 咁我 verify 到， 佢真係驚， 因為嗰條友可能會扇我噶嘛。咁你個個喺度講出去冇問題啦，贏啦，屌咁啊，梗唔係即係明明出咗街食飯都唔翻去投票啦。咁我梗唔會咁講啦。咁你而家老實講，你贏萬幾啫喎。所以我話，我後屘我前嗰排同阿邊個講話。香港研究協會嘅調查咧係好準的。 嗯， 其實我唔知嘅，原來係呢個黃岸賢講嘅。我記得佢2008年選舉嘅時候咧，佢話佢嘅調查咧，其實同現實嘅情況咧，比港大嘅民調咧係更加相近。 嗯， 你試下參詳一下。 係。 咁我就即係未睇呢個香港研究協會嘅時候咧， 即係嗰個係阿老董嗰檔嘢。 好似系唔知学友社定有班友仔自己搞嘅。 啊，总之系建制嘢啦。 我哋要小心，因为点解咧？民调系会导致到咧，大家系有策略性投票之外咧，同埋会令到即系好多人咧就觉得，我投好啊，定唔投好啊咁样呢样。 唔系，因为我成日觉得就系话，如果你喺民调上面咧，只系 marginally 赢。 建制派嘅話咧，如果你嘅指口唔夠啊，即係譬如你話得一兩個 percent 咁樣樣，其實基本就輸鳩硬，因為其實我哋仲未有啲組織票，其實係唔會顯示到喺個民調上面。 但係好明顯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我哋係影響緊個過程。我都話即係十日之到之前咧，我都話喂，如果你淨係講策略性投票咧，你唔 sell 楊岳橋係唔得嘅。呢、這個係會導致到咧，你係俾本文前啊，或者成個本土派咧攻擊嘅地方。咁咪所以最後尾嗰十日，其實楊岳橋係不停緊 sell 緊佢噶嘛。 咁做勢已經係啦，做 sell 緊啦。 即係例如你sell 嗰單嘢啊，嗰、那個咩村啊？ 係嗰、那個係天平太平村，唔係天平村，天平村 攞翻二千萬啊！即係好多人喺度撲出嚟就話佢點幫過佢喺個雨傘運動裏邊。其實呢一樣嘢你咪 sell 緊佢咯。 嗱，即係其實佢嗰、那個。即係佢係打嗰個叫做打嗰張叫好人卡啊嘛，咁好人卡如果溝女就死鳩硬嘅。 同埋你有冇諗下佢喺嗰個選舉過程裏面其實佢係表現得好好噶嘛。 係， 即係你問我老實講，梁天琦其實係我表現好麻麻，我唔知點解個個喺度吹捧佢。即係如果你俾我哋佢夠膽接受我哋一次嘅訪問或者辯論嘅話咧。佢會俾我哋 KO。 咁你要聽下阿陳雲、阿國師點樣講啦。阿國師其實而家咧，即係今日就意有所指啦。即係佢就話大家就唔好俾嗰啲咧嚇好飄啊、好粗嘅一啲，即係懶係飄啊、懶係粗嘅一啲候選人咧呃到咁樣樣。咁嗱，即係呢個咁樣講啦。即係你無論係清正又好，青年新政又好，去到梁天琦都好，其實係俾到一種唔係，即係起碼係新面孔先。新面孔之餘，梁天琦咧，佢俾人哋一個感覺就係有赤子之心嘅。咁呢一個赤子之心咧，其實喺政壇上面嚟講咧，係罕有嘅、哦。即係你喺即係起碼喺呢個 market 上面咧，佢係直租嘅。咁所以你如果你真係認真聽翻嗰啲嗰啲街坊啊咁講，其實佢哋係真心投佢嘅、哦啊。即係你由清正開始，其實係desperately 係 search 一啲新面孔嘅、哦，係 sell 嘅、哦。咁 點解咧？ 唔係因為對泛民太反感啊嘛。呢個係真 嘅部分嘅原因。 好大嘅原因， 另外一部分嘅原因，基础嘅原因，你知唔知系咩？ 咩咧？ 社会问题咯。 咁系啊， 我呢个社会冇乜希望 啊， 所以我哋要寄托喺一啲即系本身系好素人嘅人身上边。 系， 你唔发觉一素人政治，我哋就好趋之若鹜嘅咩 ？Change 嘛， 时间越长，其实系越俾到 冇错 嘅机会。 所以今日咧。唯一一次我睇到陳文個 post， 我係有少少認同。因為你有 track record， 我 predict 到你 consistent 嘅人，其實我應該先揀你，因為我估到你下一步係做乜嘢嘛。喂，梁天琦你係估唔撚到嘅喎，其實呢個係有病嘅社會先會係咁嘅喎。喂，你諗下，佢之前嗌冇底線，跟住佢再答你。我有原则嘅，虽然冇底线，个原则就系咩咧？我尽量唔好伤害到人，咁咪嗰个咪底线咯，哥仔。你讲乜撚嘢咧？ 佢呢个逻辑系手段，就即系目的即系手段。 所以如果你话作为一个哲学系嘅学生嚟讲咧，逻辑上面咧， 即系你唔好同佢辩论逻辑啦。你即系话，其实香港咧好撚有病呢、這个社会。對所有嘅 politician 咧，我哋都係唔信任嘅。 咁個問題， 因為咧，我哋過去發覺咧，我哋投邊個咧都係冇用嘅。咁、 啊、 不如咧，我去賭一鋪大細啫，還掂我投一票係冇乜代價噶嘛。 即係好多香港 行落屋企樓下已經可以投噶啦嘛。但如果你問十個投資者會唔會係咁樣去買股票嘅，或者去買炒期指嘅，梗係唔會啦，因為你傷我入獄噶嘛。但係你投嗰票嘅時候，嗰樣嘢唔會即時顯現你係傷到入獄㗎嘛。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個社會病嚟嘅。所以你寄託喺青年新政又好，本文前又好，甚至乎即係呢啲咁嘅素人政治都好呢，其實反映到我哋社會嘅一啲嘅現象，就係我哋好有病。我哋弱石亂投落開始。嗱，我唔係話好定唔好啊。可能你投我嘅判斷投梁天琦係一件好嘅事嚟㗎。你入到去見到立法會主席又掟石啊，你見到梁振英又一錘窩落去，咁可能係一件好事嚟都唔定。大家蝕咗份係咪啊？甚至乎可以令到呢、這個即係社會可以有 change。但係其實呢一個係表現到我哋香港成個民主制度裏面嘅缺陷咯。冇缺陷係唔會咁嘅，我係正正路路嘅。正如你美國嘅民主制度都有缺陷嘅。 嗱，我哋唔係嗰個地方嘅國民啦，我哋唔係 U.S. citizen 啦。但你有冇發覺 Donald Trump 係癲癲地嘅，講嗰啲內容係好有問題嘅，係價值錯亂嘅，是非不分嘅。 嗯。 但係因為唔關我哋事。但如果可能你生活喺美國嘅社會裏面，你覺得冇問題，因為我橫掂都係鳩一條拆一條，屌我有乜代價啫？揾條癲佬出嚟頂一頂咯。啲錯誤我咪擺落去墨西哥移民嗰度咯，係嘛？我擺去回教徒度咯。哇！佢同我泄咗道氣喎。嗱，我冇話啱定錯，諗翻咁樣係咪一個正常嘅社會？如果美國都 Donald Trump 能夠贏咗嘅話，經過二百幾年嘅民主嘅歷史嘅話，呢、這個地方都係有病啦，係嘛？不過我哋冇反，所以我哋冇咁肉緊。但係你比較一下字。 咁嗱，你讲返梁天琦嘅问题啦，即係其实梁天琦其实佢自己本身呢，即係佢而家要面对嘅问题，亦都好多人会觉得嘅问题，就係话喂，阿郁文而家搞咗一个叫做係呢个选举嘅阵线，联合阵线，虽然黄杨达就讲到明呢，即係之前讲到明呢，如果边个搞联盟呢就会食鸠咗佢㗎啦，佢亦都唔赞成佢搞呢个联盟嘅。咁但係呢就好明显，就係因为阿黄老邪啦，就係一意孤行，就一定要搞选举联盟。咁但係 我諗到佢呢个諗法係乜嘢，其实我回想返呢，我同佢嘅工作关系嘅时候呢，黄老邪都系会咁做嘅。 嗯， 我记得嗰阵时候五区公投，我哋仲未定到呢就係五区公投嘅议题。 是 即係你記唔記得嗰個係叫咩？盡快實現雙普選啊嘛。 嗯。 最後尾叫市民大眾投嗰個議題。佢有一次咧，就喺未傾清楚呢個議題之前咧，就已經咧係國我哋開呢個記者招待會，提出咧要求2012雙普選。 嗯。 佢嘅性格係咁，就係佢想 PM 你 做咗先， 即係等你哋、 上咗船先， 上咗呢個船。 嗯， 系好难跳落船，即系我攞咗个道德高地嘅时候，即系例如五区公投嗰个 case， 咁你点跳落船咧？唔通你话我唔赞同2012双普选咩？系咪？其实我哋系未倾清楚嘅，甚至乎你谂下，当日其实无论陈伟业又好，黄毓民又好，对五区公投咧都系有保留。我本来我都唔记得咗呢件事，因为今日见到长毛咧，就因为你知啦，近排俾人屌得多嘛。 嗯， 咁就將嗰啲嘢捅返就出嚟，係喎，我都醒起喎。其實力主五區公投嘅人係長毛。 哦，係，佢都係好早嘅。 喺黨裏面已經講啦，你哋唔辭都冇所謂，咁我辭囉咁樣。咁呢黃老邪呢就好醒，佢就諗，既然長毛都即係俾我哋俾人要挟喎，屌，不如我哋要挟埋其他人啦，我放三個出嚟，咁你哋填兩個呢。嗱，第一佢估你唔填，我又冇蝕底。咁我咪唔辞囉，你哋填你就跳上我嘅船㗎嘛。所以佢嘅一路嘅政治嘅策略同埋谋略就一定会係諗我哋先做咗呢样嘢先。 咪你见到今时今日都系㗎，佢而家佢讲咗就係话佢呢个选举联盟呢就 promise 咗你一样嘢，就係话呢係肯定会做一个辞职公投嘅。咁但係呢个辞职公投嘅议题系啲乜嘢呢？即係就係全民制憲啦，係咪 ？Let's say 就係話，咁但係全民制憲究竟個憲法 alternative 喺邊呢？其實呢佢已經傾咗幾年㗎啦。喂，即係佢都冇個 alternative。喂，你究竟有一個理想？ 所以我如果我係我挑戰佢嘅話咧，點解你唔講獨立呢？ 係， 最清清楚楚啦，本土派， 嗯， 係咪？咁我哋嚟同 獨立都要制憲㗎， 你要嚟一個。辩论， 嗯， 究竟香港系咪适宜独立，应唔应该独立嘅问题嘛？同埋佢谂紧个问题咧，冇你咁复杂嘅。其实佢就系想藉住梁天琦攞到60,000票咧，即刻去卡个位。 嗯， 焗你哋无论本文前又好，清正又好，呢啲僆仔咧同佢讲数。 嗯， 咁佢褪一个出嚟，再换一个，咁佢都有数嘛？见到而家咁嘅形势， 系 你谂下。梁天琦一个素人，喺短短个零两个星期里面攞到 15%， 呢个系匪夷所思。 嗯， 全世界都唔会咁噶， 系爆炸性嘅，完全系。 全世界都唔会咁噶，长毛捞咗咁多年啦，仲耐过起码10年以上啦。佢选咗几多啊？10% 啫嘛，我哋捞咗几捻多年啦，咪9% 啫嘛，几捻辛苦先搞咗12% 出嚟啫嘛，我仲系08年添。 你咪幾大鑊？ 嗯， 你而家個形勢已經係轉到去，其實只有黃老邪呢啲咁嘅奸鳩先至能夠適應個世界啊嘛！即、刻出嚟厚著面皮，係抽你水就抽你水咯， 冇本文前粉噶呢、這個， 係割你和青就割你和青咯，係咪？喂，佢通知咗你條僆仔，你條僆仔都攰啦。即使你年衝一個禮拜又唔瞓，係嘛？朝頭早係晨早起身，跟住幾廿個傳媒訪問你。誒，聽日開記者招待會啦，我哋宣布嘅參選名單咁樣。咁佢冇話叫你嚟唔嚟喎？咁你話哦，咁啊得知咗咪算咯，係嘛？得人因果千年記，唔通你第星期一夜晚真係屌鳩黃老邪？ 嗱， 人哋陪足你個零兩個禮拜。 嗱，補充一個資料先。就其實咧，有所謂即係本土派嘅知情人士啦，就喺個 Facebook 嗰度講嘅。咁呢位嚇即係知情人士叫米曹啦，咁佢就話咧，其實呢個聯盟咧。其实喺旧年好早嘅时候咧，已经倾落咗噶啦。咁系有人证实到嘅。咁可能就一早已经讲咗系五区公投啦，咁乜柒柒啦，咁样样。咁但系呢、這个你其实嗱，你唔可以话，好似郁文就话，点解冇呢个嗰、那个联盟啊？点解冇呢个本土民主前线粉咧？其实嗰个唔系理由嚟嘅，佢就话。因为咧好早倾落，咁所以就冇遇佢，咁即系你本身都唔谂住遇佢噶啦，系咪？咁喂，你选完之后，喂，你系肯定咗佢梁天琦喺新东里边系有飞嘅，但系你都唔遇佢，即系你都觉得系冇佢上船嘅必要啦，系咪？ 唔系，我有谂过两个 scenario， 系 scenario one 咧，应该去理解咧，就系、除咗佢 PM 之外咧，就系谂住咧攞出嚟同呢啲僆仔咧斗空。斗大，系咪？咁就冇坏噶。嗱，老实讲，六万飞你排同一张名单系冇傻噶嘛？最好就三万，刚刚好。呢、个先至系佢哋最大嘅咩？梁天琦嘈嘅，喂，各自一张名单啦，分区咯，六万票。嗱，当然好危险，因为点解咧？今次嘅选择系相对少啊嘛，泛民得两个啫嘛。 嗯， 如果有兩個，如果有超過兩個嘅時候，未必係咁樣分嗰啲票。 嗯， 你諗下佢類似當年嘅長毛對住七一年線咁，即係2004年嗰次選舉。你記唔記得七一年線鄭家富、劉慧卿、湯家華、黃成志嗰張名單啊？ 嗯， 長毛最後攞幾多 percent 啊？16%。梁天琦有類似嘅效應。但系当你回复正常选举嘅时候，究竟梁天琦攞几多呢？当然你话而家咁近，我觉得有危险嘅，对所有激进派都有危险，因为我哋分析过啊嘛，大军阀大部分系会转投一个新希望嘅人，其实系啲激进嘅支持者嚟嘅。反而温和泛民咧系唔使惊你，今次佢好老定，捆绑埋你陈伟业、万必长毛上马。佢攞咗七成啊嘛，72%，我計計條數。 咁啊，呢個阿梁啟智都講過啦 ，historically 即係温和泛民嗰啲飛係好穩陣噶嘛。 佢箍實曬所有嘢，所以咧問我，無論工黨又好，民主黨又好，公民黨又好，嚟緊九月應該係穩。問題就係咧，嗱，而家你好大可能出兩張本土派嘅名單，答咩咧？長毛、萬必同埋呢一個嘅范國威。 嗯， 范国威可能会好少少，你问我，我觉得佢如果郑家富唔出嘅话咧，对佢系有好处， 有装脚啊嘛，因为佢始终 系啦， 最危险就系阿万必，咁呢个当然嘅，肯定系嘅。 因为点解咧？无论你想唔想认知呢个事实都好咧，万必上一次咧，某程度上靠人民力量噶嘛， 系 人民力量当日系 一个联合阵线，系 当日人民力量靠边个？梗系靠黄老邪啦， 系 佢嗰6%。 嗯， 就算你话佢黄老邪冇乜入新东都好，有1% 都到你有影响啩？ 好问噶，其实 好问噶，系咪？即系唔好自己喺度呃紧自己。 不过上次多过阿兄姐嘅，吓、佢多过兄姐嘅。不过我觉得佢咁样讲，即系阿范国威咧，咁佢而家就话会考虑即系选呢、這个新东啦，即系。 唔係選呢個超區啦，即係當然我哋有一次都訪問過佢，咁佢對呢個超區就非常之有保留㗎嘛。咁而家佢突然間話轉，咁就哇，即係俾人鬧到暈啦，係咪？ 我唔覺得咁應該對范國威喎。 嗯， 因為老實講，其實嗰日我即係訪問佢嘅時候咧，我真心誠意係俾個位佢走 嘅。 係，因為我已經知道咧，鄭家富咧係超過五成以上啦，唔敢話100%咧，係會翻新界東參選。 嗯 嗯。 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你讓翻個新界東嘅位俾鄭家富係正常嘅，而你自己都唔夠飛嘅時候咧，你去超區係一個好自然嘅事。 但係、 因為你個原其實嗰日我唔記得問你個問題，你個原則唔可以搞到咁。如果你話我不同意2012年嘅政改方案，咁你新界東多咗一席噶嘛？係咪？你變咗第九席啊嘛？你記唔記得劉慶有一次夾過范國威噶嘛？冇呢個新政改方案，所以頭先你錯嘅資料。范國威係美籍入噶嘛？ 係啊， 咁你又參選？我唔記得問佢呢樣嘢啊！屌，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個人個原則唔可以係好似我哋啲左膠咁噶嘛？一本通書睇到老噶嘛？即係當我做訪問嗰陣時候，我梗係識咁講啦。自己做嘅時候一定唔識做啦，搞政治。但係你如果諗翻個現實情況。佢同鄭家富一齊出，咪票源相近咯。而你老實講，梁天琦60,000票裏面，雖然我睇唔到即係香港研究協會同埋港大嘅調查，其實我係好擔心嘅。無論佢同萬必都係，因為點解咧？嗰啲選民係最大機會係投咗梁天琦嘅人，喺今年嘅2月28號、9月嘅時候，會唔會翻翻轉頭咧？ 嗯， 有時。即係蘇州過後冇艇搭，留俾謝東風一隻冇回頭咁。 但係范國威而家涉落嚟，其實佢都冇把握嘅喎。老實講，唔係，我話即係阿鄭家富啊，鄭家富 梗係冇啦，第一喂雨傘，我聽人講嘅啫，我都唔知啊，因為我都已經退休好耐啦。雨傘運動冇見影， 係啊， 地區冇見影，係嘛？突然之間翻轉頭。即係唔知發生咩事，咁當然啦，好多人都叫你，唉，點解唔繼續選啊？應該繼續選啦、啊、咁樣講係咁講啫，屌我都大班人同我講啦，係、咪？ 你真係選嘅時候就另一個世界啦， 係嘛？到時你攞緊幾多票啊？同、埋今次民主黨唔好似上次咁蠢喎、啊，喂，上次有黃成志、有蔡耀昌、有劉慧卿，喂，而家呢個時候輸到連底褲都冇埋，都係出一代嘅啫，係嘛？都係得個高佬嘅啫，集中票源。攞7-8% 對民主黨唔係有難度嘅話，楊岳橋今次160,000票跌咗60%都得啦，係嘛？都夠啦。張超雄咁冇咩好攻佢啊。咁所以你話温和泛民，其實經過今次嘅選舉係穩陣嘅喎，嗰三席。問題就係你跟住嗰啲激進派點搞咧？ 所謂嘅 你陳雲又出。陈云就赢唔到嘅，你问我讲真就癫个头呢条友， 系啊， 系嘛， 入唔到屋嘅大佬啊，即系我， 即系始终你问呢个问题就系、是，喂，佢点上论坛啊？ 系啦、啊，呢、這个就 想 问 你上到去电视牛鬼蛇神啊？ 你知唔知佢自己喺 Facebook 讲佢自己政纲系咩啊？ 咩啊？ 咁佢而家佢即係 所謂，我睇唔到啊。 所謂嘅聯合陣線嘅政綱就係五區公投啦，係咪？即係辭職公投啦，咁啊即係全民制憲。但佢自己有自己政綱喎，佢就話咧。即系嗱，城邦派如果参选九月嘅立法会选举政纲咧之一咧，就系、是、呢个青山精神病院外展治疗计划分阶段实施。咁啊，院友咧就会由呢个陈云同埋城邦皇室照顾。咁由各区咧演讲同埋行动，进行职业治疗同埋行为治疗，倡导院友融入社区，社区照顾精神病，节省公共医疗开支，以便咧更加好咁样样照顾呢啲。 你知唔知点解咧？呢条友咧，我成日觉得佢咧似傻罗宾， 系咩？喂，但系佢仲有一个政纲更加爆。 你点嘅咧？你一讲好捻认真嘅时候咧，就系诈癫白。 系啊，我知啊。 其实佢系想 我第一个讲嘅呢个说话。 系咩？ 我唔记得咗。你 我抄你，我唔知啊，不自觉啊。Divert 嘅 attention 啊嘛。 系。 喂，佢参选，佢以个咁样嘅政经嘅纲领，佢点同你？ 唔系呢个嗱，佢头先个政 喂，你真系同阿爷讲。喂，老实讲，佢话晒都做过何志平嘅唔知咩助理噶嘛。 军师嚟嘅人哋， 佢一定识比我更加多嘅内线嘅人啦。咁人哋都会同佢讲：喂，大佬你唔捻系嘛？你搞呢个城邦论，你搞建国， 咁佢咪炸天扮傻咯？ 唔係嗱，你講起城邦論咧，我要講喎。佢就話咧，原本咧就諗佢而家佢嘅諗法咧就係話，我就會以一個溫和嘅城邦論咧就去參選。咁咧，我要刻意輸俾呢個咧，就係以呢個啊，即係美國打式嘅呢個港獨派，我要輸俾港獨路線。呢個禮物咧係我送俾北京嘅。佢咁樣講啦，咁樣仲有一個政綱嘅喎，就係話城邦拜參選啊，除咗政治啟蒙演講之外咧，就係、是、中國式印度攝影展覽，就將中國侵略香港嘅惡婆照片咧，就喺呢個旺角展出啊，另外聘請大媽嚟跳舞，咁啊現場展出呢個中國式印度咁樣樣。咁呢個我唔知佢真係會唔會真係會即係寫去選舉政綱度。如果係嘅話咧， 喂，但我覺得佢係成個 唔係我會幫佢宣傳啊，大佬。佢講得出真係 派咧，如果真係組成咗呢個聯盟，真係按照呢張名單咁咧，其實 weakest link 嚟嘅，佢係會拖埋其他人落水喎。 係啊， 喂，好簡單啫嘛。我問啦，如果我選九龍西，我問黃老邪。你点样评论佢呢段嘢？ 系啊， 你都有排答啦。 吓、啊，喂，你系咪精神病院？ 我唔使讲好多嘢啊。嗱，你黄老邪嘥咗成分钟去答我呢个问题，系嘛？大家五分钟嘅时候，你点答啊？ 系咯， 你点样帮阿陈云任啊？嗱，我就用廿秒到，好似头先陶总咁，我总结咗佢喺几月几日 咩叫中国式印度展览？ 唔系啊，调翻转啊！如果 印度定系印度啊？ 印度啊， 咪印度啦、 啊！讲紧调翻转一样嘢就系、是，喂，你咁样做嘅话，我系黄毓民，我多谢你啊！我趁呢个机会语无伦次啊，大佬，烧晒你时间去， 唔系咁佢自己跌飞啊嘛？ 妖佢跌 咁已经死得啦， 佢跌极佢都够嘅话，佢都够当选啦、啊，佢有乜所谓啫？你谂翻转头，而家黄毓民佢唔系要求做票王啊嘛，佢个生存到嘅啫嘛，要求生存到佢先可以口硬无耻咁收割。 嗱、另一个讲法咧，就系话而家即系因为其实好多人都话，即系阿毓民咧就宣布呢个选举联盟咧个 timing 非常之差，就俾人哋感觉咧就系、是、收割呢、這个啊梁天琦嘅成果。咁点收割法咧？我哋同唔同意咧？不如我哋留翻 下一节翻嚟讲啦，好嘛？ 大家好，我系快变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 HKPNet.com。